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日， 农历7月初八， 北京雷阵雨， 29度到22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上海浦东新区全力做强创新引擎， 打造自主创新高地。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 西藏启航新时代， 今天播出《民族团结之花》，绽放雪域高原。 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聚焦各地用好特色小镇特色诀，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各地压实责任，从严从紧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全力做好居民生活服务保障。 九部门联合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 我国将基本建成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农村客运体系。 海地西部地区发生7.3级地震， 死亡人数已升至227人。 阿富汗塔利班称已攻占22个省会城市。 以下是详细内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 2020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浦东要在基础科技领域做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公开发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以下简称引领区意见。从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等方面，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上海市浦东新区正按照引领区意见要求，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高地。请听总台记者沙建伟、王义群、周红的报道。 引领区意见提出，浦东要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聚焦集成电路、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去年底，世界首台10拍瓦激光实验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西河通过验收，这是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平台之一。 那激光我们达到10拍瓦，拍瓦是什么呢？拍瓦是10的15次方吧。 通过硒核激光，科学家们可以揭示生命奥秘，研究癌症治疗，探索宇宙起源。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冷雨欣表示，他们希望借此打造有中国特色、上海特色的创新高地。现在我们这台装置呢，目前为止能在全世界提供 前所未有的超强超短激光的实验条件，这一点的话有望大力的推动我们基础研究学科和相关交叉前沿学科的发展。今年4月7号，张江机器人谷正式获批，成为上海市级特色产业园区，填补了浦东在机器人特色产业园区的空白。张江机器人谷项目负责人王涛说， 未来张江机器人谷还将致力于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领域技术创新能级最强、产业链最完整的区域之一。 我们也制定了我们机器人谷“十四五”的总体的目标，我们未来要达到7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浦东在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等领域也实现了产业链的全面发展。 在过去的17年里面，我们研发中心在中国有9个进入到临床研究。 目前全国15%的原创药和 10%的创新医疗器械诞生于浦东新区。 罗氏是第一家入驻上海浦东的跨国药企。罗氏上海创新中心负责人沈红表示，引领区意见提出的免征临床研究的药品进口环节税能够极大降低开展临床试验的成本， 进一步加快创新产品步伐。 所以我觉得将来浦东新区、张江园区能够真正的成为中国的药谷，而且这个地方产生的新药好药不但是供我们中国患者的需求，到海外能够来服务全球的患者。 引领区意见提出，浦东新区要打造集成电路世界级产业集群。经过多年发展，浦东集成电路产业已覆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材料等各环节。2020年，浦东集成电路产业规模1471亿元，增长20.5%。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征宇介绍，浦东就是要集聚优势资源，推进颠覆性创新和瓶颈突破，在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中发挥战略支撑引领作用。 那么集聚一些创新的资源，高校啊、研发机构啊、龙头企业啊，这么一些功能性的企业，一起来加强集成电路领域的创新，那么使我们国家在这块上的短板能够尽快的补上。 从中国芯到智能造再到创新药，浦东新区内一大批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正在加速成型。以改革为引领，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为推动，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宏伟蓝图的征程上，浦东正目标坚定，全速前进。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始终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绽放雪域高原，请听总台驻西藏记者德庆、白珍、李旭的报道。 这个我们家乡做的。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八廓街是拉萨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来自天南海北的商户在这里比邻而视，亲如一家。朵鸠仓藏装店老板卓玛， 他们很喜欢来我这里喝甜茶聊天，我们关系特别好，我很喜欢这样的环境，也有信心会越来越融洽。 八廓古城有15个社区，生活着藏、汉、回、门巴等20多个民族。平日里，社区通过举办节日共同过、民族大讲堂、党员一对一帮扶等活动，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古城管委会副主任曹鹏程： 各民族兄弟呢，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交往交融。 在拉萨市达孜区唐嘎乡琼达村，来自甘肃的汉族小伙高永前和藏族妻子次仁曲珍正和合作社员工一起采收青椒。 我这个大棚可以种好多原来这边没有的蔬菜，跟原来传统比的话，现在这个一亩地的收入的话要高一些。 6年前，高永前随妻子回琼达村探亲，发现村里以种青稞小麦为主，村民增收困难。有大棚种植经验的高永前便把技术交给村民，还和妻子成立了合作社，村民次旦旺久。 在他们的帮助下，种菜的技术也教我，今年是得到了3万多。 目前合作社已建起90栋温室大棚，带动86户300人增收，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8万元。唐嘎乡副乡长曹坤： 这也是民族团结在我们乡开出的花朵，结出的果实。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制定实施西藏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和创建规划，开启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征程。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尼玛多吉： 以开放不断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开放促交往，以发展促交流，以繁荣促交融，全区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16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民族关系，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走进乡村，看小康。 各地在探索农业转型升级、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展各具风格的特色小镇，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新亮点。请听报道。 我们安溪铁观音的故事内涵很丰富，跟 在铁观音之乡全国第一产茶大县福建省安溪县西平镇坚持高标准建设生态茶园，全力拉长茶产业链，全镇90%以上人口以茶产业收入为生。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 打造安全看得见的健康好茶，擦亮安溪铁观音金字招牌，让茶乡人民的金饭碗端得更牢。 在上海市嘉定区外岗镇的数字化无人农场，无人驾驶自走式植保机正在田里喷洒农药。作为上海首个数字化无人农场所在镇，外岗镇扩大绿色田园先行区范围，探索建设绿色、环保、生态紧密结合的绿动城镇。镇党委书记李雪表示， 推动智慧农田，加快农业数字化的转型，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绿色生态相结合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网红镇杨庙镇的马影社区发挥自身田园优势，发展创客经济，在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同时，繁荣了乡村文化。社区第一书记钟宇认为，创客家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这座桥打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沟通障碍，让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互换和互补，让乡村更美好，让村民更富裕。 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省潜江市的熊口镇采用虾稻共作、虾稻连作的绿色种养模式发展小龙虾产业。赵脑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都超过100万元，农户家庭年均收入超过15万元。村支书赵长红， 但是我们虾稻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呢，在土地都很恶劣了，是吧？以前是不愿意种田，不爱种田，现在都是抢地种田了。 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还将推出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欢迎到时收听。 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新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住宅。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在农村，村民用作住宅保障的用地被称为宅基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并无偿提供给村民使用。新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在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可以采取措施，按照相关标准保障农村村民实现户有所居。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魏丽华表示， 专门增加了一节，主要明确确了农村宅基地的规划，同时就是也明确了你宅基地怎么样的一个申请审批的一个程序。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迁入城市，有些还购买了商品房，其拥有的宅基地闲置在农村，长期无人居住。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住宅。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朱道林强调，城里人禁止到农村购买宅基地，这条红线依然存在。 目前从宅基地的退出和流转过程当中，还是严格限制农村宅基地作为农村居民的居住基本要求。总体来说，这个城里人想到农村购买宅基地，目前从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30例，江苏18例，河南4例，湖北4例，湖南3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1例，在湖南。截至8月1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907例。截至8月1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4438万2000剂次。 针对目前防疫形势，各地压实责任，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牢牢守住疫情防线，全力做好居民生活服务保障。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江苏省扬州市开展主城区第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根据前7轮核酸筛查结果划定，本轮检测的目标人群由158万多人缩减到115万人。连日来，扬州市加强物资调度，优化查验流程，让民生物资加速进城。 目前扬州主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日进货量持续上升，主城区生活物资储备充足，农副产品价格已经基本接近疫情前水平。农贸市场的价格总体高于超市的价格，但是也呈现了稳中有降的趋势。扬州市发改委副主任江开胜： 总体来看，扬州的物价较疫情前相比是有一定的涨幅，但是随着一系列保供稳价政策措施的落实，主副产品价格也更趋平稳，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蔬菜价格持续回落。 南京市全市接种点除江宁区外，从8月1号起恢复新冠疫苗接种，已接种66万多人。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表示，将继续做好接种工作。 一是对前期接种过第一针次的人群，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开展第二针次的接种；二是继续对18岁以上人群进行首针次接种；三是启动12到17岁人群首针次接种。 河南省郑州市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今天开始，预计17号完成采样，18号完成检测。目前郑州市日检测能力达到45万管，基本能够满足全市核酸检测工作的需求。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核酸检测部成员李硕： 在核酸检测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坚持全员检测与重点人群检测相结合，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在检测进度安排方面，采取以点带面方式，将集中和居家医学观察人员作为切入点，先行展开，由点及面，根据风险程度的不同，逐步向其他重点人群推开，实现全员覆盖。 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最新发布，为迅速查清并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链条，根据前期主城区大规模核酸检测结果，于今天6点30分开展主城区重点地区大规模核酸检测。 连日来，江苏各地4000多名白衣战士驰援扬州，他们连轴作业，极大缓解了本轮扬州疫情病例流调、核酸检测等方面的压力。请听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童森的报道。 我们是今天接到这个报告，你的核酸检测阳性，就是我们要对你进行流调。 上午9点，位于扬州市疾控中心的新冠疫情流调工作室内一片忙碌。泰州市支援扬州流行病调查队队员正在对确诊病例做流行病学调查。副队长于明润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是阻断病毒传播链条的重要一环。流调人员除了电话联系、现场走访，还要比对公安数据，确保流调报告真实可靠。这次泰州有14名流调人员支援扬州， 24小时待命，每出一例报告，我们就立马开展流行病调查。一般情况是凌晨到上午时间比较多一点，虽然这个工作比较艰苦，但是没有一个人含苦含累。 中午1点，气温30多摄氏度，在新盛街道新月社区核酸检测点，徐州中医院核酸采样支援队队员正在紧张地做着核酸检测。疫情发生后，徐州有超过600名医护人员来扬州支援。队员贾梦珍： 我们每天早晨很早4点多钟就要集合，然后再分配到每个点。 下午4点，在杨子金街道洪雅社区核酸检测点，镇江新区援助扬州核酸采样队队员谢雪梅刚刚从采样点换班下来，脱掉防护服后，她身上已经湿透， 很闷热的，气都喘不上来。 连云港灌南县人民医院主管护士周婷婷边忙着手头的工作，边回答记者的提问。 连云港地区我们来了200人，我们全力以赴。 听说江苏省卫健委已从省内10个市抽调了4000多位核酸采样、核酸检测、流调、消杀人员来支援扬州处置疫情，还为扬州调集来40台核酸检测设备、10个核酸检测移动方舱。一位扬州市民说： 感谢江苏其他兄弟城市过来支援我们扬州。 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已经持续多日，昨天南方降雨强度整体减弱，并且降雨带南压。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江苏、上海、安徽、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广西、云南以及华南沿海、北京、河北、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据预报，今天起到17号，西南地区、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有明显降水。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预计今天起到17号，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基本上主要是在贵州的这个南部、广西的北部和西部以及云南本地的部分地方，另外的话东边安徽的东南部、浙江的北部这些地方的话，局地还有一些这种暴雨的天气。但总体来说比前期已经明显的有所减弱了。从16号夜间开始的话，四川盆地将会有一轮比较明显这个降水过程，预计将会有这种大到暴雨、局地这种大暴雨的天气。 方冲表示，需关注持续性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像贵州、云南还有广西这些地方，另外的话还包括安徽的皖南山区、浙江的西部山区这些地方，地势条件都比较复杂，相对来说还是有可能出现单点的局地的比较强的降水，容易引发这种山洪地质灾害，大家需要关注防范这种山洪次生灾害的一个情况。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第二季今天起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23集《古城风云》回顾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高举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第24集《挺进敌后》讲述八路军东渡黄河，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故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财政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农村客运体系，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机制基本建立。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红莲大桥昨天进入攻坚阶段，高180米的主塔开始上塔横梁拼装作业。红莲大桥全长2200米，是目前我国跨度最大的多功能斜拉桥，预计明年三月实现主桥合龙。 我国完全自主研发设计制造的国产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运河号日前在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中投入使用。运河号盾构机是为东六环改造工程量身打造的，总重量约4500吨，应用了自主研发的管片自动化拼装技术、智慧化远程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等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 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日前完成第19次轮换交接。中国第19批赴黎维和部队自去年8月履职以来，先后高标准完成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灾后援助、扫雷排爆等任务。此次接替轮换的第20批赴黎维和部队共410人，目前第一梯队抵达后已完成任务、装备、营房、物资器材等各项交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626,724例，死亡62,120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12,603例，新增死亡病例1393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疫情年内预计还将导致115,000人死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疫情，放任病毒不断扩散至世界各地，对全球民众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中国三家智库联合发布报告指出，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美国人口数仅占世界4%，目前新冠确诊病例却占全球总数的18%。这两个对比鲜明的数据暴露了美国抗疫的失败。本周，中国三家智库联合发布的《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放任病毒输出，成为病毒扩散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文： 美国疫情爆发以后到今年的春季这段时间里面，美国有2000多万美国人出国旅游，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病毒扩散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完全不讲国际道义，在没有采取适当防疫措施的情况下，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危地马拉、牙买加、墨西哥、海地等国均在自美遣返人员中发现大量新冠确诊病例。与此同时，政治撕裂、信息混乱导致美国反口罩、反疫苗等抗议乱象层出不穷。在美国多个州，当地州长仍反对实施限制措施控制疫情，他们宣称要自由不要安全。海国图志研究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认为，美国抗疫失败的一大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制度失灵，形成一种散装美国的抗疫格局，导致抗击疫情成为权力的游戏。 联邦体制层层推诿，当党派斗争遭遇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这个权力分工，那么新冠疫情的这个防控工作就会陷入一个分歧矛盾甚至是对抗当中。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29，海地西部地区发生7.3级地震。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本次地震震级为7.2级。截至发稿，海地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27人。海地总理14号宣布，海地开始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人口超过1000万。2010年1月12号，海地发生7.3级地震，超过30万人遇难。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4号，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表示，占领巴尔赫省省会马扎里沙里夫。这是塔利班宣布占领的第22座省会城市。马扎里沙里夫是阿富汗第4大城市，也是北部省份中最大的城市。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4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见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穆罕默德敦促塔利班实施停火，避免武装冲突继续升级，以推进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之间的和谈进程，尽快达成全面的政治和解方案，保障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利益。阿富汗塔利班在多哈设有政治办事处，负责开展阿富汗内部谈判，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等。自2020年9月起，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在多哈展开和平谈判，因双方分歧巨大，谈判进展缓慢。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肆虐美国加州北部的迪克西山火至今燃烧已超过30天，过火面积仍在继续扩大。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迪克西过火面积已超过2176平方公里，1000多栋建筑被烧毁。尽管已经有近6500名消防人员参与到灭火行动中，仍有近70%的火情未得到控制。 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局14号晚间最新发布，黑海地区的洪灾已经导致55人死亡。当地时间10号夜间开始，土耳其黑海地区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随着道路的加速修复，越来越多的搜救人员抵达灾区，在废墟下找到越来越多的遇难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文，主播文琪、尹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